北京时间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11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对两位大兴文化名人的专访，他们分别是古琴制作师王鹏和中国西瓜博物馆名誉馆长张子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鹏。 在大兴区魏善庄镇前院上村，有一座清静优雅的庭院，院墙上挂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三块牌匾。这里就是集古琴制作、展示、交流和培训于一体的钧天坊，也是王鹏的古琴梦工厂。古琴也被称为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3000多年，不曾中断。现存琴曲3000多首，琴谱130部，琴歌300多首。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中国古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的核心是在于推广一种美学精神，用美学去进化人心。 在王鹏的工作室，不但有秦汉风韵的琴台、唐宋遗风的茶几，而且四壁还挂满了各式古琴。生活美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王鹏一袭宽松的布衫，蓬乱的长发黑白相间，坐在琴旁俯首操琴，这是王鹏每天必做的功课。中国10大古曲之一《渔樵问答》在王鹏自己琢制的苍壁古琴中涓涓流出。 渔樵问答，这本身就是两个世外高人，是隐居山林，一个钓鱼去，一个砍柴去，所以他的思想是高度是很深的，跟自然的关系也很深，既要表现这种场景和那种状态，要把这种天地精神和人文情怀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不同的曲子有不同的弹法。 本真性传承和融会贯通的创新是王鹏琢琴的重要特点。王鹏在遵照古法制琴的基础上，更注重有根基的创新。他根据清代《五支斋琴谱》等古籍中记载的51种古琴样式，重新整理定型了30多种古琴经典传统样式， 他还根据古琴的结构，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意识相结合，创作了90多种新的古琴样式，完成古琴制作艺术的一次古今对接。 古琴的音色不可变，造型可以变，但是造型变也是要有逻辑的，也要有历史渊源。像我这个刚才谈的是昌壁，这是玉琮，都是创作的。玉琮和昌壁远在5-6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玉器，一个是李天的昌壁李天，玉琮李帝，两件礼器，用这样的思维变成了两件乐器，变成了两个古琴，一个是李天的，一个李帝。刚才我谈的是昌壁，那这个是玉琮。 古琴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们喜欢抚弄的乐器，寻常百姓很少涉及。即使在现代，古琴也没有成为像钢琴小提琴那样普及的乐器，可以说是一个冷门的乐器。那么王鹏为什么会选择古琴制作这样一个冷门的职业呢？ 小时候喜欢动手制作一些玩具啊什么的，又喜欢音乐。那你想啊，音乐跟玩具加在一起就是乐器。考了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制造专业，然后我的专业当时呢就是古琴制作。 当年古琴制作专业在全国只招收了2个人，王鹏就是其中之一。1990年，王鹏从沈阳音乐学院古琴制作专业毕业后，古琴销售市场冷清，所以他不得不下海做起了木雕、饰品雕刻。虽然生活收入不错，但他心里始终割舍不下这份古琴情结。因此，在2001年，王鹏创办了君天坊古琴传播工作室，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一把古琴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呢？ 现在是木胎阶段，木胎做得很快，大概有10天就完成了。关键是漆胎、灰胎，这个时间特别长。木胎是震动的、发声的，还有一层大概有1毫米、将近2毫米厚的灰胎，在挂在木胎上是不让它震动的，是抑制它的震动。所以古琴的声音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也是寻求了中庸之道。 古琴制作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1-2个月的事儿，前前后后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调音更需要有高超的技艺。除了制作古琴，王鹏还依照古法修复了古代遗留下来的古琴。经王鹏之手，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等朝代遗留下来的100多张古琴都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大国工匠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心手相应，所以这就是匠人精神最伟大的地方。我们的网络时代非常发达，想买什么都可以按键盘，所以他就不懂这东西怎么来的，他也不懂这里要付出多少情感、智慧和汗水，完全都不懂。匠人精神不是一句话说的，它是一种生命体验，它是一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随着画轴徐徐展开，一曲太古遗音拉开了序幕。太古遗音是我国古代一部琴曲，共有35首。据考证，太古遗音最早的琴曲产生于汉代，还有部分在唐宋年间问世，余下的则成曲于明代以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悠远的古琴之音袅袅，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宁静中透着大气。演奏者使用的那把古琴正是出自王鹏之手的狮旷式古琴。关于这张琴还有一段故事。 一个巧合，他们当时做了很多琴，找了很多人做，可能都不满意吧。后来听说这做琴就在北京就有最好的，他们就过来找我，找我正好那张琴就挂在那儿，反正就这个了，就要借这把琴，就跟我借走去了奥运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巧合，这个琴也是有情缘。原来一个老师买走了，但是呢隔了1年还给我，他说他喜欢连珠式，那我当时就不太舍得卖给他。后来他说那就正好吧，换一张连珠式，他也高兴。 北京奥运会后，王鹏的琴 和他的酌琴技艺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在2013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王鹏制作的一把古琴《无痕》以3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此后，找他定琴买琴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有钱的人多，山西煤老板也多，小煤窑的也多，过来之后说：“王老师，我收藏你的琴，你给我100张琴，然后呢，我给你一个小煤窑。”我说：“这不给我现金，给我个小煤窑。”我说：“那你想变成古琴文化人，把我变成煤老板了，那还是算了吧。” 王鹏说，在自己心中，琴是和知音连在一起的。先秦琴师俞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在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子期死后，俞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在王鹏看来，只有遇到能真正懂古琴的人，才能从他那儿买走他的作品，因为一把琴上凝聚了太多的东西。 除了音乐以外呢，其实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所以在这个音乐当中，音和音之间是有逻辑的，那它也是有一些哲学思想在里面所呈现的。所以呢，古琴呢，这里面要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它像一个语言一样，一个乐句就相当于一段话，啊，中间有气口，有停顿，那又有这种高潮荡漾，但是又有度的控制，所以一切这种度是作为古琴核心的神。 据《世说新语·雅亮》记载，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杀之时，在东市刑场索琴弹奏名曲《广陵散》。一曲终了，嵇康说：“《广陵散》从此失传。”王鹏醉心于古琴，不只是为了让古琴制作和弹奏技艺有序传承，而且还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文化。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王鹏从一间古琴工作室开始，把制琴人、抚琴人、爱琴人、传琴人的梦想打造成了眼前的梦工厂。这块占地大约10000多平方米的园区，不仅拥有古琴制造车间和技艺精湛的酌琴师，还有装饰古雅的琴室以及专业的古琴录音棚和音乐厅，出版了大量关于古琴的著作和音碟。 把老琴谱再版，这东西都是往里扔钱的，没人买的，一本书几十万的扔，但是你不做，像这高山流水这谱子怎么传承，就丢了没了。天文阁琴谱、致远堂琴谱、像顾灭庚的琴谱、刘少春的球谱，这都是我们出的，这样的是一个遗产保护的方式。 如果我设计有价值也好，创意有价值也好，其实它的设计理念很简单。 王鹏每年还承担着古琴人才培养工作，一年至少培养120个学生。王鹏希望通过古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技艺传递给更多的人。 他是66年生人，今年应该50吧，他头发白了。 单连青就是一位跟随王鹏学习古琴技艺的年轻人。 现在身体也不好， 胃癌病， 这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挺严重的，医生就是说你这个都得手术。啊，以前熬夜太多，做琴那会儿，我跟着他，我那两年都是每天到4-5点钟，然后是睡到2点钟再起来，就上午基本上睡觉了，晚上一晚上都在熬夜。白天这些事情太多，找的人也多，就你其实是静不下心来，电话也多，对你得不到钱，那么你晚上就是静静了啊，在那儿怎么想怎么弄怎么做，可能啊干活儿，工作室就是那我真是他干活的地方。大案子其实我们就在这案子上跟他一块儿去。 像单连青一样痴迷于古琴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君天坊也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钟爱古琴的人发出邀请。就在记者探访后的第4天，从厦门来的英华 刚刚顺利通过了古琴工艺培训的结业考核。对于这样一次难得的培训，英华的感受颇多。 厦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是特别快乐的。我从2009年开始学琴，但学琴的过程中呢，有碰到了很多困惑。学琴到底最终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要放弃天真，这话呢不是说无知无畏的天真，是你有达到一定的智慧，充满智慧的天真。 我叫张焕志， 几乎没有什么古琴基础的张焕志慕名而来，几天的学习已经能掌握简单的弹奏，而学琴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尤其是王老师给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王老师他会强调一个我们的身份和使命感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来到这里是作为师资，以后是要去教学生的，那么你身上就有一种这个肩负着传统文化继续往下传承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可能之前是开心，到后来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 聊天，然后弹琴， 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热爱古琴，是王鹏的愿望。而王鹏还有个更大的梦想，就是以古琴为线索，立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让琴棋书画、空间设计融汇在一起，从视觉、听觉甚至生活方式上，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滋养人性，净化人心。 真正的传承，古琴制作技艺传承也好，其他的非遗项目传承也好，其实首先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你继承的是什么。一定要继承那些像真理一样的永恒不变的文化精神，而那些形式可以与时俱进，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让它融入到新鲜的血液，变成新的非遗传承的这种真正的生命的力量。我觉得这才是非遗传承者应该有的思维。 3000年前，俞伯牙和钟子期因琴相遇成为知音，子期去世，伯牙自此无知音。3000年后的今天，王鹏用自己亲手琢制的琴继续寻觅着知音，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及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了解大金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金。 本台记者曹磊报道。 这个水果不能展成鲜品，我们要做一个真空保鲜也可以，液体保鲜也可以，但是那个有时间。这个呢可以永久珍藏展示，让大家非常直观的看到，哦，这法国大籽瓜就这样，这美国瓜就这样的，当初我们才能看到这是500年前的东西，清朝的、明朝的，哦，就这样的西瓜，现在我们根本看不到，不要说吃。 刚才这位向游客介绍西瓜历史文化的是中国西瓜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张子说。中国西瓜博物馆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2004年5月28号向社会开放，总占地面积22000平方米，门口宽24米，宽敞明亮，中间镶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的馆名。在博物馆的东侧建有10000多平米的雕塑公园，十组青铜的雕像讲述了西瓜的民俗故事。整个博物馆分为东西两个展厅，包括西瓜历史、西瓜种植、西瓜科技、西瓜文化等主题的展示区域。现在看来这么浩大的工程，咱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去打造这样一个博物馆的？ 最早啊，有一个尹寿石先生题写的，就叫西瓜博物馆，但是那个面积很小，它图片多，有少量的蜡模的西瓜，准确说应该是叫资料馆或者叫图片馆，要说成博物馆它是不够的，30多平米，而且就一个门，不具备旅游功能。所以我从旅游的角度去给政府打报告，再重建扩建一个新的中国西瓜博物馆。它的初衷原始的动议是这样的形成的。2001年我给政府打的报告是关于筹建中国西瓜博物馆的报告书。我的思想基础是怎么考虑？第一， 原来的小馆不具备旅游需要。第二，中国西瓜博物馆在全世界只能在中国才有资质建立中国西瓜博物馆。根据1997年中国西瓜专业委员会在河南郑州资料，中国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要占全世界的50%-60%。虽然它发源于南非的撒哈拉沙漠，经过了几千年的严格种植，辐射覆盖面积越来越大。从它的科技性和文化性的潜入，这种水果的品种已经从它的外观到它的品质已经有较大的提高了。况且从面积到总产，中国是西瓜王国，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馆里的展品也有很多是来自于私人的捐赠吧？ 60年代种的黑蹦鸡儿，他们摘瓜的场景的图片就捐给我们，我们去放大，去给人家收藏费用，就是我们本镇的。有的呢，江苏的个人的收藏就跟我们联系，民国时期出的小本，很薄，但是它那就是西瓜的种植有关的，我们就得收进来。还有一些50年代的或者解放初期的外地的做的日历，那小的老百姓说叫日历牌儿，那上有西瓜图案，有种瓜的知识，我们也收进来做展品。 博物馆最重要的是展品，那这么多的馆藏品背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故事呢？ 管理和展品联系致密的自身故事是不少的，这里的故事啊，这过程说起来很有趣。中国农科院有一个死基因库，关于西瓜的，我们是通过一个中国农科院的一个退休的老教授，从死基因库里花钱买出来的。什么叫死基因库？这些西瓜的种子不允许在大地上种了，或者说不可能再种了，越来科技性越强，品质没有现在的好，或者说它是因为杂交种子副本母本的需要，不会独立的去来当做一种商品的瓜果来种植。放在哪儿呢？放在一个死基因库里，是谁也打不开的，被历史尘封了。买出之后，我们怎么造它的模型呢？我说的是2003年干的事。买出种子也不知道发芽率，人说了，我们就把同样一个品种分到几个园区去种。比如老松瓜王那人还在家里种呢，我们就分发他。你比如30粒种子，我们只能拿到，就给他10粒，再给旁庄的西瓜科技园10粒。万一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和科技手段，水肥等等一切条件，给一放在一家，它有一个纰漏，它不发芽怎么办？我们当年就搞不了模型了，我们这博物馆就落空了，就泡汤了。就这样，谁那种出来？种出来之后，偶尔的他那出了一颗，他那出了7颗，可能损伤了6颗，它不是那么100%的东西。 这么多的西瓜模具，咱们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我们做出模型的呀，这模型是玻璃钢的或者是蜡的空心的，它专门有制作这个西瓜的公司，叫蜡模公司或者叫瓜模公司。瓜子儿我们是做琥珀的种子标准，用有机玻璃把种子注到这个里头，一片一片的，这一片里摆放好，它是一块块的，我们搬着搬的一箱子就摆开让大家看，这里面有多少种子，永远经久不坏的。我们要把西瓜历史文化的这块来龙去脉要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展示，我们一定要摆出来，用子实来说明品种，一个是种子，一是瓜的模型，告诉你这是什么瓜。我们一般人不参观中国西瓜博物馆，你是见不到这东西的。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中国西瓜博物馆名誉馆长张子说的采访报道。为了使博物馆的展品更加丰富，张老师走访了全国的很多西瓜产区，去进行了实地考察，筹集资料。 我们5月份要开馆，我们模型还没做出来呢，着急不着急？哪有熟瓜？海南好，走，我们到海南去拍片子，拍照片，补照片啊，得去到那儿去买瓜，别处买不到了。到第一着地，我先租一车。你像跑了几个市嘛，三亚、海口，连考察带座谈，到哪儿找哪儿老百姓座谈，跟那个台湾两个，一个退休的中文教员，他包括跟他聊天，去了解民情啊，了解民情是底蕴。我六下西安呢，你要做那么一个西瓜杯，那西瓜杯上面带一瓷盖，这是唐朝上层建筑的贵夫人用的，化成河，它跟西瓜棱 西瓜形状，这是西瓜瓣，那是在西安出土的唐朝文物，这就说明问题在唐，人和西瓜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情结了。还有一周，我的讲解词还没写呢，我应该有至少得十天，那阵儿我就泡在馆里，中午饭得由我的馆员给我在食堂打了给我送的馆里吃，没有时间，每天休息2到4小时。 展厅里除了西瓜历史和西瓜文化板块外，还讲述了西瓜种植最新应用的技术。 当然我们那里头结集的是全国专家角度的资料，应该是最全的，西瓜种植的，西瓜品种研发的，植保的，主管科技工作的，有新的科技论文的撰写者。种植的就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从生态种植啊，保护地种植啊，这都属于种植栽培的模式的，这些专家出来一个全新的品种，怎么出个新品种啊？那就得通过科技手段、科技技术，通过很大面积和幅员的这些专家们、这些科学工作者们一些奋斗，才能走到今天，西瓜的糖度才能到14-15度，原来就2-3度。吃那瓜瓤口感也好，纤维质少，绵软而不肉，酥而不梗，很嫩又不爱碎，便运输便储存，就是说上市量总量就变化了。原来是这个纯种上一亩块种几行，这个表现好，好可以刷三面快速打开，供给一些全国的瓜农啊，多生产优质的瓜嘛，这很重要的科技东西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又非常宝贵，培养一个新的好的优秀品种太难了，有的经过几年，有的经过十几年，根据不同地质、不同土壤、空气、pH值、土质、土质的含的有机成分，有用的它就在全国的西瓜展区，对它的决定的扩种的面积就指导意义。再一个，在瓜乡它又多了一个品种 啊。在这边我看到古代的古籍里也有很多关于西瓜的记载， 只要沾西瓜边我们就收。北京通史里第几集，不是第几册，第多少页有那么几句西瓜的栽培的，还有收集古书王真的农书，说那上有西瓜的记载，这元朝的。还有胡桥归途石瓜图，他是传播西瓜种子的，应该是在内蒙那边，应该严格说啊，他出去几年回来渴了，看人吃瓜他也跟人吃，吃着感觉这新鲜，就把种子往里带，就往内地带，就是这么传播的。过去都是人和人传播的，你比如佛教徒们，他都有机会去带走去传播，这是一种人文的自然传播。还有民间的，就是很自然的东西，还有一些经商的人的一些有意识的传播，你这儿没有这个，我这儿有这个种子，你要吗？想试试吗？它都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当初的丝绸之路，把丝绸带走了，把陶瓷带走了，把茶叶带走了，把中国的乐器带走了，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人文活动的需要，有意识和无意的就在传播着。 张老师告诉记者，大兴庞各庄有着悠久的西瓜历史文化，明朝的万历皇帝曾经把它奉为贡品。 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在公元1593年作为万历皇帝的贡品，被万历皇帝去征用，在太庙为列祖列公做祭品用了，这属于西瓜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说珍品和佳品才能被帝王征用，这是很偶然也是很福分的事情，所以它这种历史文化也久远，种植文化也久远，而且它的科技性文化性可以讲领先于全国各地的，包括一些全国各地的西瓜行业和西瓜产业的领军人物都很轰动很兴奋，他说这次可以给西瓜专家们找个家了。2002年的第14届西瓜节期间，我们就搞了一个中国西瓜博物馆奠基仪式，随后就筹集资金，搞外形设计，搞选址，陆续就开展工作了。2002年的秋天开始动工，2003年的非典时期也没有停工，所以就保证了中国西瓜博物馆将近建筑面积有6000-7000平米，占地面积有20000平米的这么一个在乡镇级的一个浩大的工程。应该说在庞各庄也好，在大兴也好，在北京也好，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听众朋友， 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